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毅，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4尾号2557和136尾号9657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了由苏宁提供的小米手环一个。听众朋友，今天的 RBC 精英会呢为大家安排的是资讯版，所以今天我们就没有有奖收听了，不过我们为您安排了内容丰富的资讯，也请您连续收听。近日，北京市卫计委与北京市中医局联合制定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至2020年实施方案，透露了北京各医院下一步提高服务的方向。按照实施方案，今年开始医疗机构将建立预约诊疗制度、远程医疗制度、临床路径管理制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医务社工和志愿者制度等。其中三级医院要进一步增加预约诊疗服务比例，推行分时段预约诊疗和集中预约检查检验，分时段预约诊疗精确到30分钟，二级综合医院分时段预约诊疗精确到1小时。据了解，这项工作从2014年10月就开始逐步推进，当时北京22家市属医院全面开展分时段预约就诊，并将预约单或者是挂号单上显示的建议就诊时段精确到1小时。而今年4月，北京市医管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精确分时段预约挂号工作的通知，要求今年4月底前，22家市属医院将成功挂号或预约的患者的建议候诊时段精确到30分钟。同时，2018年市属医院总体预约挂号率达到85%。在医院等候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还能感受到设施环境的不断改善。方案提出，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在公共区域为候诊患者提供网络、阅读、餐饮等舒缓情绪服务，为有需要的住院患者提供健康指导和治疗饮食。本周末迎来了立夏节气，不过夏天并没有真正到来。根据最新预报，五月北方仍有沙尘，北京地区近期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本周以晴为主，本周末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将达到28摄氏度，其中周六最高气温距离3的阵营仅一步之遥，达到29摄氏度。预计下周北京地区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8度左右。本周六已经迎来了立夏节气，这是否意味着夏天的到来呢？其实在气象学上，入夏有严格的标准。气象部门表示，入夏不是简单的靠高温和低温相加除以2来实现。按照气象学入夏标准，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度，才算真正跨入了夏天的门槛。据了解，北京常年入夏日期为5月19号，本月中上旬京津冀大气扩散条件一般，预计五月北方地区雷电活动增多，并且仍将可能出现沙尘天气。另外，未来10天除华北东部、东北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1到2度之外， 全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日前，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合中央气象台和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开展五月中上旬空气质量预报会商。五月中上旬，金星季及周边区域大气扩散条件总体一般。五一小长假除了出游，还有买买买。北京市商委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人花掉了25.2亿元，家电、服装、食品、金银珠宝首饰等成为消费热点。说到家电，破壁机、吸尘器、空气净化器成了当前家庭的新三大件，智能、品质、健康成为消费者购买的关键理由。在苏宁易购云店中，中高端家电成了主力，套购订单数增长62.3%。随着气温的升高，空调产品也将迎来旺销，节能空调、中央空调成为消费者选购的焦点。北京苏宁易购早已完成了货源、人员、活动的准备，从5月18号正式启动空调大促。与此同时，北京苏宁还将陆续推进苏宁小店的建设，为社区居民带来更加便捷的服务和体验。汽车共享新出行一嗨品牌战略显雏形，如今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络为无数国人带来出行的福利，同时也进一步带动了落地自驾的潮流。全国连锁租车品牌一嗨近年来紧随高铁网络布局，它的网点已经覆盖了60%以上的高铁站点，以实际行动诠释汽车共享新出行的品牌价值观。自2006年成立以来，一嗨租车秉承改善国人出行方式、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企业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企业理念，将海外先进的租车经验带到了中国，率先在国内实现租车电子商务化管理，推出送车上门、异地还车、闪租、高端车等多元用车业务。截至到目前，一嗨租车在全国300多座城市设立了4000多个直营服务网点，全面覆盖了国内主要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推出了200多款车型，不管是旅游还是商务出行都可一站式满足。近年来，一嗨租车的营收和车队规模增速始终保持着行业领先水平。公司也于2014年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中国租车公司。与此同时，一嗨的品牌战略也不断升级，比如与 NBA 中国建立长期市场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约 NBA 巨星斯蒂芬·库里作为品牌代言人，使其在中青年男性中的品牌号召力持续增强。而这也正是租车的核心用户群体。在一嗨租车发展蒸蒸日上的背后，是以张瑞平为首的管理层与时俱进的创新改革，奠定了一嗨稳健快速的发展基调。多元的融资渠道，以大数据为核心的自主研发的调度系统，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等，也反过来保障一嗨得以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和好评，实现市场与口碑的双丰收。好视力科技是一家以眼贴为拳头产品专注眼健康的企业，成立于2001年，开创了眼贴绿色护眼的先河。眼科专家说，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了，这同样是好视力科技的经营理念。因此好视力认为，给眼睛的东西再好都不过分。然而国内眼贴产品鱼龙混杂，种类繁多，好视力为了保障眼贴品质，始终坚持以品质为本做良心企业。十多年来，好视力在研发上不断创新，在工艺上不断摸索，为的是用领先的科技并融合纯正的古法工艺，研制更高品质的眼贴产品。去年2月23号，好视力联合中国中药协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机构提出起草并制定了保健类眼贴团体标准，希望所有眼贴企业可以共同遵守标准，为消费者提供更有品质的眼贴产品。 从5月1号开始，国华首饰开展了绿色宝石推展季的活动。五月的生辰石是翡翠祖母绿，一件件灵动温润的绿色宝石饰品，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可以为您的生活增添了一丝色彩。活动推展期间，您可以在国华首饰欣赏到来自缅甸的成色上等的翡翠和来自哥伦比亚的正宗高品质祖母绿宝石，还有缤纷活动等您来参加。近期又刮起了一阵复古风，将传统工艺、传统文化结合工匠们的手艺凝结出的文创产品、古法产品，例如国华首饰新推出的古法黄金，就是无论是摆件还是首饰，从设计上就很特别，很有匠心，从工艺上看也很精致，没有打磨抛光的痕迹，没有毛刺，没有接头焊点，是按照古法打造出来的，利用浇铸、锻打、雕刻、打磨这些手法，比普通黄金饰品耗人工多、耗物料多，精雕细琢，从工艺上用了很多磨砂的工艺，造成了一种哑光的效果，在细节修饰上用了很多篆刻的工艺、浮雕的工艺、镂刻的工艺，使黄金制品层次感很丰富，从设计上借鉴了很多传统的文化艺术原色，器型饱满，造型古朴有韵味，是喜欢简约风格朋友们的绝佳选择。除了黄金饰品，国华首饰近期推出的完美星焰钻石系列，钻石切工达到了行业最高的工艺水准，121个切面，相比普通钻石的57个切面，完美星焰整整多出了64个切面，使更多的光芒能够进入钻石内部，相当于多了64个闪光点，符合时下消费者群体的需求。完美星焰出自比利时著名钻石切割设计师之手，在比利时能够切出完美星焰的匠人不足10人，这就注定了它的产量极低，弥足珍贵，全球最大年产量仅3000颗，本次钻石月展示20颗。最新时光系列钻戒预留了60颗钻石镶嵌位置，镶嵌位采用胶片式菱格设计，如放映机一般，国华首饰每年免费赠送镶嵌一颗钻石，让首饰记录您生活中的美好回忆。近期玛莎拉蒂和阿尔法罗密欧分别推出了新品，玛莎拉蒂新推出的是经典版，承袭100%玛莎拉蒂基因，凝聚核心精髓，为品味非凡的精英造就永无止境的探索乐趣，独特设计语言尽呈百年运动精髓，细微之处的标志性设计尽显家族风范。阿尔法罗密欧推出的是全新的朱莉亚，朱莉亚以傲视群雄的实力和气概悍然登场，优雅的线条、协调的比例以及浑然一体的细节，散发出无可抗拒的非凡魅力。朱莉亚以令人过目难忘的流畅线条、富有气势的外形，透露出不凡的精致质感，更提供酣畅淋漓的驾驭享受。坐落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和街的北京豪骏行，是玛莎拉蒂的授权经营商，隶属于中国领先的大型纯豪华、超豪华汽车经销商集团和谐集团，是玛莎拉蒂中国在北京地区唯一的一家单品牌玛莎拉蒂经销店，也是全球最大的玛莎拉蒂旗舰店。凭借玛莎拉蒂培训认证，而且经验丰富、高效协作的专业团队，北京豪骏行提供丰富多样的高附加值服务，包括24小时道路救援、24小时维修技术支持、及时的技术升级服务等，致力于为中国玛莎拉蒂车主及爱好者提供完全符合玛莎拉蒂全球规范的贵宾式服务。喜爱玛莎拉蒂和阿尔法罗密欧的朋友可以拨打品鉴专线400-9198-999，400-9198-999，也可以预约试驾试乘。近年来，中国汽车市场日趋成熟，二手车行业蓬勃发展，后劲十足。未来随着汽车保有量持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提高，消费观念尤其是置车观念的日趋成熟， 以及二手车市场的进一步规范，金融贷款等辅助服务日益完善，将支撑二手车交易量持续增长。新的市场环境、交易模式、客户需求认知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2018年，为应对行业变革，作为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二手车经销商商会副会长单位，北京上车集团率先与北辰亚市联合打造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专注于精品二手车收售、置换、老旧车报废处置、汽车金融及保险、汽车信息咨询等业务，以专业、诚信、放心为品牌服务宗旨，以不断创新求发展、共享汽车新生活为企业经营理念，力图打造一个信息透明化、体验人性化、服务规范化的二手车交易平台。5月6号，立夏之交，北京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盛大开业。行业协会领导、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领导、深圳奥康达、北京车网等全国知名二手车企业代表齐聚开业现场，共贺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开业盛典。同时，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二手车经销商商会在北辰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启动诚信二手车经销商平台建设。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时刻关注客户需求，创造性推出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服务，进一步强化了线下实体店的服务优势。同时，携手查博士放心车，推出1年3万公里质保，并承诺110项检测90天可退，排除用户最为担心的重大事故车、火烧车、水泡车，给广大用户更大的安全保障，完善诚信体系。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将依托高标准二手车线下零售服务实体，强化用户服务体验，实现线上线下资源整合，构建一体化全方位的汽车产业链生态圈，打造高效便捷的汽车生活服务平台，为广大用户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有保障的汽车管家式服务体验。北辰亚市上品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的客服热线是400-311-5858，店面位置在立汤路70号北辰亚市综合楼106号。5月12号到13号，第7届北京全民购车节车展将在五棵松文化广场举办，此次车展面积约10000平方米，车展主办机构为汽车团购领航单位卡盟汽车网 PICC， 现场汇聚80多个参展品牌、400多款车型，从百闻不如一见的豪车、梦寐以求的爱车，到经济适用的代步车，应有尽有。车展更注重购车的实质优惠，真正诠释了全民购车、全民比价的意义。此次车展全互联网媒体实时报道，门票寄送、观展邀请函寄送、观展路线图寄送、现场到场礼、购车抽奖等软性服务，进一步提升了全民购车节的真正含义及影响力。车展时间是5月12号到13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30分，地址在五棵松文化广场。乘坐地铁1号线五棵松站下车，或者是乘坐78路、89路、436路公交车五棵松站下车。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五棵松文化广场。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点25分。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点30分。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位于蓝岛大厦东区6层的朝外8号石阶即将开业，京味十足，满福楼、国民美食九头鸟、呷哺呷哺、潮牌餐饮、禅火鲈鱼、鱼泥撒娇、异国风情、越南铁粉、火辣川味、 优鼎冒菜，热辣无限，面食先锋，家之味，晋老西，汇集蓝岛大厦东区六层，欢聚熟悉的蓝岛，给您新鲜的味道，老邻居新味道，蓝岛大厦东区六层，朝外八号时间与您相约。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逐步推进，河北北三县地区涌现出大量以商品批发、网络销售、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位于燕郊经贸物联广场的燕郊盛宏达商品城就是其中之一。燕郊盛宏达的前身是北京盛宏达，成立于2016年7月17号，为顺义、平谷、密云、通州、河北北三县等二三线零售市场和大集的批发客源提供免费班车，秉承着忠诚、团结、协作、务实的理念，和商户共同成长，致力于打造贴心的服务品牌，一步步发展成了京东同行业的翘楚。燕郊盛宏达西靠惠福普罗旺斯小区，东至燕昌路，123号厅是农超大卖场。S号厅一层大型厨具、不锈钢制品、塑料制品、五金家电、一次性用品、酒店用品等。S厅二层大型儿童游乐场、儿童服装、儿童鞋帽、儿童玩具等。H号厅是日用百货、文体用品、工艺礼品、珠宝玉器等。D号厅一层二层是服装、鞋帽、针织仿品、床上用品、箱包皮具。4月下旬，位于丰台区永定河畔的子谷伊甸园开始了新一年的赏花活动。子谷伊甸园是北京首农集团卢沟桥农场响应政府号召于2013年精心打造的大型薰衣草庄园，园区占地1000多亩，以种植薰衣草、马鞭草等多种花卉为主，具有旅游观光、婚纱摄影、草坪婚礼、土地认养、农事体验、休闲垂钓、马术培训、冰雪嘉年华、野外露营及组织开展户外活动等多种功能。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完善，子谷伊甸园已经成为永定河畔卢沟桥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被广大网民朋友评为发现丰台之美、美丽元素、自然之美景区。2015年还获得北京市旅游委颁发的休闲农庄证书。每年4到5月，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冰岛虞美人和二月兰等早春花卉竞相开放。6到10月，延绵如浪的薰衣草、马鞭草等几十种花卉更是争奇斗艳，吸引着大量游客纷至沓来。伴着喷泉、水车、风车、钢琴、罗马柱等中西合璧景观，漫步花海绿丛中，登临山水栈道上，驻足林荫曲径间，一枝一叶都会让您忘记城市的烦躁与喧嚣，深切感受到天人合一、相互交融的浪漫与温馨。如果您是坐车去，可以乘坐313路公交汽车到卢沟桥农场站下车就到了，自驾车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子谷伊甸园就可以到达。最后为大家播出一条影视资讯，由85后新锐导演周全执导，张颂文、谭卓、顾宝明、董晴、荣梓杉等联袂出演的电影《西小河的夏天》近日宣布定档5月25号，并同步曝光海报。海报风格如夏日汽水般清爽，文案“谁陪你一下长大”更是极度的戳心。海报上老冰棍、蒲扇、28自行车、电风扇等充满时代气息的老物件，瞬间打开了80后、90后的记忆闸门，仿佛重新置身于从未忘却的年少时光。影片讲述的是1998年世界杯之际，发生在绍兴老台门三代人之间的故事。为了最大程度地复刻时代印记，导演周全与剧组美术团队从开拍3年前便开始认真寻找适合拍摄的老台门场景，最终选定了国家级保护单位千柱屋。而导演周全 也将在自己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记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相约98等在片中一一体现。这不仅是我个人对那个时代的怀旧，也是对我们一代独生子女集体回忆的致敬。这是导演周全的话。西小河的夏天由香港著名制片人张家镇、台湾著名剪辑师廖庆松担任监制，更有著名电影声音设计何威、资深音乐创作人林强、著名剪辑师孔敬雷等亲情为影片品质助力。除了资深制作团队之外，演员的演技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实力派演员张颂文和谭卓在影片中饰演一对夫妻，同框对标演技。台湾著名演员顾宝明在片中扮演酷爷爷，与皮小子荣子山上演暖心对手戏。演员董晴在电影中除奉献了对角色的走心演绎之外，还开嗓献唱插曲《游夏》，令听者陶醉。值得一提的是，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此前受到了多个国际国内电影节的青睐，还一举斩获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竞赛单元 KNN 观众选择奖，成为同年唯一获奖的华语片。2018年春天，影片接连入围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第25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在收获专家评委认可的同时，也收获了颇多来自观众的好评。不少观众被影片中流露出的情绪所感染，被影片中暗藏的巧思细节所折服，更有观众在映后互动中向导演周全喊话：“感谢你拍出了我们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路上的秘密。”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你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我是西城区委书记卢颖川。我觉得读书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而且可以滋养心灵，提升精神，使生命能量更强，人生更充盈。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